健康地球人节目重温。 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婉芬。 一年两个星期在节目里面，健康地球人的节目当中第三个部分都会同法师倾下偈，讲下有关呢个慈悲观啊。咁当然在呢个时间先介绍咗先，呢位咧就系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嘅总监，就系显空法师。法师你好， 你好刘婉芬。 法师有时咧，我自己咧，我好似同你讲过，我近呢半年咧，我自己真系好怕睇新闻嘅。虽然我身边嘅朋友成日都讲你做传媒唔可以唔睇，我知道我知道，我完全系明白嘅。但有啲镜头我系避听，我会揿走嘅吓，因为睇落去咧令我好硬唔舒服。最近咧，我成日都会见到一啲嘅场面啦，譬如话无论系政府官员又好啦，或者有啲嘅人去某啲嘅地方嘅时候，好多人到现场嗰度示威。咁香港都一个自由嘅地方，示威都冇乜大不了啊。我哋都好习惯星期六日都系示威日嚟， 正常啊， 系咪？点解我觉得 生活一部分？ 咦，今个礼拜冇嘅，唔使封路嘅， 咩事啊？咁 啊，但系咧，我觉得有一个画面咧，到我今日为止咧，我都系好憎见到嘅吓。佢就系嗰啲人嗰啲人喺度讲嘢嘅时候，你就用好大嘅声音系冚住对方讲嘢啦。另外一样嘢咧，就揾嘢掟佢啦。 比较冇礼貌。 我觉得我会用冇家教添，即系我觉得咁样讲好似好严重，但我心里边真系觉得好唔应该。我就好相信每一个人咧都有佢讲嘢权利嘅。 当然啦， 佢可以唔啱听，佢真系好可以好黑你憎噶，可以你好唔啱听嘅。但系我觉得有一样好重要嘅嘢就系，我唔会大声到系令佢听佢讲嘅嘢，我特登要冚住佢，因为咁我咪好唔民主咯，系咪？ 民主应该系公有公讲，婆有婆讲，大家论讲，大家讲，但你就唔可以。唔俾人讲， 仲有跟住再第二样嘢就系，我唔中意你我掟你咯，我就系咩杂日子啊，我就系唔中意你，我就掟，我唔掟你点睇到我？呢啲唔系歪你咩？呢啲唔系歪你咩？唔通你阿妈教你嘅时候，你唔中意，跟住你搵嘢去掟佢。今次你掟佢唔中，系咪要搵个石头再掟咧？石头都抌佢唔到，或者甚至乎不如飞凳过去咯。咁我就谂下，因为上个礼拜你讲慈悲嘛，我喺度谂，即系咪我哋已经开始对慈悲呢样嘢咧，就成日都问一样嘢，佢唔慈悲我，点解要慈悲佢啊？其实我成日都听到呢啲说话。我好想啊，法师咧，你都平衡下我内心。我觉得有时咧睇到呢啲嘅时候咧，心里边咧好想揞住眼睛、揞住耳仔嘅。 即系我作为一个出家人，我哋梗系唔希望即系咁多冲突啊、仇恨啊或者仇杀啊呢啲嘢。即系我哋讲因缘和合啊，啲嘢唔和合，啲嘢唔行。咁当然和合佢一定有一个磨合嘅过程啦。咁个磨合过程真系需要嘅，但就我谂，但我哋唔希望佢搞到咁粗暴啊！咁所以，不过你唔想去睇，唔想去听咧，其实我好谅解嘅，即系因为你见得多，睇得多，你个心就唔舒服。咁系咪需要去咁做咧？ 好唔舒服， 系啊！咁所以即系有时都可以谅解咯。不过但系我亦都睇谅解到嗰啲愤怒嘅人啊，咁佢哋。咁係佢哋又積埋唔知點樣，我假設嗰啲係真係誠意㗎啦，即係唔係我嚟出位賺啲唔知咩錢或者 建 立。 嗰啲咩政治本錢。 政治本錢嗰啲啦，咁即係有啲人喺個社會上面真係又覺得自己被打壓啊，又想爭取一啲嘢。因為民主嘅社會，我哋嘅社會嘅進化嘅過程係有好多即係有好多斗争先至会改变嘅，因为我哋都 明白， 系即系我哋觉得，譬如话我哋而家个社会整体嚟讲系比以前，我哋现代嘅人系比以前好好多，因为以前皇权嘅社会嘅时候，或者强权嘅社会嘅时候，老百姓系好辛苦，唔单止老百姓辛苦，皇帝都好辛苦，即系佢成日惊人哋谋佢啊，咁跟住啲神又谋佢啊，咁啲老百姓又成日俾人打压啦，咁所以。民主本身那個理念我覺得是好的，即是人民是應該即是當家作主是 OK 的，但是那個進程啊，進展的方法啊，乃至到真係可以好多做得好啲嘅，我相信係咪？ 絕對係。其實有時我覺得即係睇事物咧，好多唔同嘅角度嘅。即係譬如當你講話，你會去我哋話去爭取，我好明白。即係喺民主嘅過程嘅裏邊咧，其實真係需要付出代價嘅。係 啊係啊。 我只係喺度諗，我哋係咪咁快就要付出一啲咁嘅代價？ 係啦。 呢啲係 呢啲系一啲唔系有任何特别，你哋掟人，你掟中嗰个人，请问代价系乜嘢？系同民主有咩关系？我觉得唔可以攞呢个旗号，即系我今晚点解会好似好时事性？而我觉得呢个城市我哋充满咗愤怒啊，而将呢啲好似认为要争取嘅嘢咧，变成合理化，唔合理嘅嘢就即系呢啲我觉得系歪理嘅，就好似变成真理一样。咁我会谂啊，即使我哋讲慈悲都系嘅，点解我一开始就会话你唔慈悲我？我慈悲你啊咁样，但我成日都相信法师你讲一样嘢就系、是，其实慈悲系由自己开始做起。 系啊，其实你即系首先去，即系头先我哋上一次讲过都系就系，我哋首先要一个人感受一下慈悲嗰种感觉。 嗯， 即系去希望自己好啊，希望人哋好，嗰种咁嘅心态其实系好温暖同埋好是很健康的一些东西来的，和仇恨啊，就是去矛盾啊，冲突啊，是很不同的一些东西来的。所以我们首先就要上次所讲，就是我们要去培养回从对自己好，从见到自己痛苦而去希望自己好，而生起一个慈悲心，是一切慈悲观的修行的基础。 是，所以即是在今个礼拜我们会延续住啦，即是我们讲话是因为我很相信即是每一个宗教有他自己的魅力，吸引到不同，你们经常都讲是万千法门，是 是， 我自己觉得如果在佛法当中，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倾偈讲下佛学在人生的里面有什么意义，怎样应用，令到你的心情好一点，觉得人生都光明一点。我最希望是我身边的朋友，所有我认识不认识的朋友都好，他幸福啊！ 哎，很重要。你刚才讲的说话，光明一点，其实光明其实是相对于黑暗啦。黑暗就是很多时候你跟这个猛震啊、嬲啊、愤怒啊，即系好似捞埋一嚿，成个人咁望落去黑嘅。咁但系嗰个人好光明嘅，笑容啊，好阳光啊，咁就系其实系即系。健康好多，好啊，好好多 嘅。所以我哋就一年两个星期就讲，喂，其实你可以咧，学下慈悲观嘅。所以嘅慈悲观就是，原来佛法里边真系有慈悲观呢样嘢，仲可以修嘅添。咁你上个礼拜就讲咗个基本嘅大方向先啦，就是、由自己出发，先对自己慈悲。今个礼拜咧，我哋喺行为上面要配合未嘅，净系讲心态先啦，抑或系入到去边个位置嘅而家？ 其实我哋都可以啊，譬如话你头先我讲咗，我哋上个礼拜讲咗嗰啲怎样去为自己慈悲啦，或者培养自己呢？就其实首先你要去睇到嗰种苦啊。咁其实苦有睇到苦，其实你睇到自己越苦，或者睇到生命越苦，你就越有呢个慈悲心。咁所以我哋譬如话首先睇一个人苦咧，其实众生就系、是、即系我哋就系活喺呢个生活嘅痛苦里边。咁呢个点解生活嘅痛苦系嚟自咩嘢？系因为我哋沉迷而唔觉察。因为众生嗰种沉迷执着啊，点解会咁猛整你啊？点解嗰啲人会掟嘢啊？点解你会做埋啲嘢自己害自己嗰啲嘢啊？即系令到自己自缠自搏啊，自己好似只蚕虫咁， 一路咁样困住 自己 啊！ 咁你将嗰啲嘢喺度咁样思维嗰阵时候咧，你就真系会见到佢嗰种痛苦系无了期。即系尤其是我哋对自己一啲嘅猛整啊，自己一啲嘅执着啊，我哋系。自缠自搏绑到你自己呢、是冇得唞气。咁但你一你咁样去有咗呢咁嘅自缠自搏啊，有啲咁样嘅諗法嘅时候呢，你有两样嘢就冇辦法唔出现㗎。担忧同恐惧呢係冇辦法。嗱，我哋想讲讲你真係苦嗰啲苦啊，即係生老病死啊，愤怒啊，嬲怒啊。我想俾你睇到嘅就係、是其实我哋一般人所谓嗰啲幸福啊，背面都系担忧同埋恐惧。 点解咁讲咧？ 譬如话，我见到有啲人咧，大家都好恩爱嘅，好开心嘅。其实我为佢哋担心，因为你一对一个人好担心。譬如话，你有个男朋友啊嘛，咁就爆你煲啦。咁你有个男朋友嘅时候，你担唔担心佢啊？ 担心。 系嘛？你揸车亦都系担心，你阵间又唔知点样样，又担心，又唔知佢搵唔搵到工，诸如此类嗰啲嘢。你一有咗一个你爱嘅人，你越爱得越深咧，你就越担心。咁所以你话系我真系爱佢嘅，咁唔通唔爱咩？我唔系话俾你听唔爱。我唔系话俾你听唔爱爸爸妈妈，唔系话俾你听唔爱个仔唔爱个女，而只系我话俾你听，人生里边。 你爱得越深，嗰种咁嘅担忧恐惧咧就越大。 所以你哋喺佛法里边有爱别离系咪？都系苦嚟嘅。一阵翻嚟就讲下呢个吓。 系啊系啊。 健康地球人节目重温。 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婉芬。 都系噶，头先阿法师你都讲啦，即系甚至乎我哋走去休息嘅时候，我自己又讲笑又讲真咁样啦。即系当你有一个爱嘅人，佢成日都对你好好嘅时间啦，你会担心好多嘢噶嘛？担心可能担心佢揸车嘅时候，会哇啲人唔觉意嗨埋嚟，你又火起，你又撞埋去。上次你都讲啦，就系嗰个人争喺个茶楼争位啫嘛，就打死咗人啦。到最后咧，阿妈要去到逼屋度探佢，你撞到佢咁样，即系遇到同佢倾咗几句，先知道佢呢个故事咁样。咁另一方面，如果你话我哋都好恩爱噶，佢成日就煮呢样煮我煮嗰样俾我食，就好似我有时话如果即系有啲朋友佢哋真系好恩爱，嗰个礼拜咧佢个老公咧都煮蟹蓉粟米汤俾佢饮嘅，佢如果突然间死咗，咁蟹蓉粟米汤喺边度嚟啊？自己点识煮啊，大佬？ 系啊，好担心。 系啊， 其实呢啲担心唔单止呢啲咁嘅爱女嘅担心，你一定担心你父母。咁你父母你肯即系、就是、你一个性，你一定关心佢噶嘛，一定爱锡佢噶嘛，你亦都知佢年纪大。 系。 咁你亦都睇到佢年纪大我你话空先咁点啊？咁冇乜办法噶，呢个系客观嘅事实。人生就系有呢啲咁嘅生老病死、爱别离苦啊！你越爱佢，越关心佢，就越苦。咁点算啊？咁就喺呢度，我头先就培养慈悲心，就是、你要先见到苦，见到生命里边嘅种种担忧啊，种种嘅恐惧。咁你喺嗰阵时候，你最担心、最恐惧嗰阵时候咧，你就要愿我平安，愿我幸福。愿我智慧增长，咁你先就，哎呀，佢有痛苦喎，佢有困难喎，希望佢平安啦，希望佢冇事啦，揸车啦，即系佢系幸福啦，啲嘢顺顺利。 即系只系希望佢系可以咁样啫，嗬。 希望而去祝福佢， 祝福佢。 痛苦困难就有噶啦，摆到噶啦。咁但系痛苦困难之中都有幸福快乐噶嘛。啲嘢可以顺利噶嘛？ 系，亦都可以唔顺利，可以顺利。 系啊嘛，咁我哋就希望佢顺利啦，希望佢幸福啦。有智慧你就能够识得去潇洒去处理善巧啦嘛。咁所以其实我就嚟嚟去去都系两招嘅啫。第一就要你去见到生命众生嗰啲苦。第二就希望你有一个愿望，希望自己能够幸福离苦。 其实你希望自己同时间都等于你希望喺其他人都可以幸福。 系啦系啦，咁所以你首先就譬如话，首先希望自己，你见到自己痛苦啊，见到自己好多无奈啊，继而你希望自己幸福，希望自己快乐，希望自己有智慧。继而你又见到你嘅亲人，你最爱嗰啲，你爸爸妈妈啊，你嘅仔仔女女啊，你嘅爱人啦、佢都有你同样嘅问题嘅、咁你嗰阵时候你又见到佢有佢又有生老病死，佢有嘅困难同你嗰啲问题一模一样。 好辛苦啊，法师咁样。咁关顾太多人好辛苦喎、 咁你但係咁你就係到最后嘅时候你就希望佢平安，希望佢幸福。咁最初就你如果你顶唔顺其他嗰啲人呢就搞先搞掂自己。你搞到你自己觉得。 都好似好 OK 啦。 好 OK 啦。 好似好掂啦。 你自己个心慈悲嗰个心已经好强啦。咁你成日个人已经健健康康啦、你已经系一个好好嘅心态啦，咁你之后咧就可以，咦？喂，我阿爸 有啲空间、 有啲空间啦，可以进步啲咯。我将我个慈悲心发大少少咯，可以即系慢慢延伸开去咯。咁你慢慢延伸开嗰阵时候咧，你就会开始人哋搞得你啊，呢、這个人真系。呢啲咁好人嘅，点解好似望落去好舒服，同佢沟通啊咁？呢啲咪就慈悲心。 系， 咁你慢慢慢慢由你自己啦，推演出一啲你关心爱嘅人啦，继而去到一啲吓同你冇乜拉楞嘅人啦。咁当然最终极就系 众生啦， 众生同埋你憎嗰啲人啦。 哦、OK， 系，都冇十年八载，我相信都好难。 诶就系讲系咁十年八载啦，咁但。问题是其实你最初那下最难。当你慢慢有了那个心态，你慢慢慢慢累积呢，即是有一个的 multiplying effect， 即是一个即是叫做杠杆效应。咁你慢慢慢慢呢就会越来越去快啲，越来越好啲。咁所以你首先就其实首先要知道其实 你要認同，譬如話慈悲心本身係一個好嘅心，係、一個值得去培養嘅心態。 嗯，其實點解會講起慈悲心咧？因為上個星期我就話，即係有時見到好多嘢，即係你覺得呢個世界好奇怪啊！好、多人都好自私，喺揸車你經常都會睇到啲人無啦啦咧飆錢啦， 係啊， 甚至乎有啲 P 牌仔嘅，即係揸揸下車俾人砸車咧，即係見過無數咁多次啦。或者你其實嗰個紅綠燈前嗰、那個黃燈啱啱轉啫，後邊有人逼你啦，你就唔行咯，女友。咁跟住，因為咁樣而引發咗啊，法師你就話啊，其實我哋真係要講下慈悲心嚇、啊，因為如果我哋有多啲，無論揸車嗰個人或者俾人砸嗰個人、其實嗰個路面上面或者心理上面咧，都冇咁多憤恨啊。 其實整個社會、整個世界多啲慈悲，一定係健康啲嘅，係、咪？即、就、係、是、你仇恨。斗争就一定是破坏的，因为你的心态是仇恨、即是我们想即是那个人消失，那个人破坏嘛、慈悲就是你希望对方好，即是去和合、即是配合，咁呢个唔系一定系慢慢长远嚟讲，一定系好啲。 系，咁但系呢个系一个心态上嘅转变啦、但喺行为上面咧，即系嗱，我有啦，我想啦、但我遇到好多好多困难噶嘛，同埋人哋对我唔好嘅时候，我啲慈悲就嘣一声就可以毁灭佢噶啦。 唔会嘅，你嗱，你有咁嘅心咧，啲行为就自己会嚟嘅。 系啊， 你唔使谂，我将来点样做啊？你唔使话一二三四五六咁。當然啦，你如果你要喺行為上嘅指引，我行為咧咩叫慈悲嘅行為咧？咁佛教行嗰個慈悲嘅行為最簡單，你就守係守持五戒。守持五戒就即係不殺你唔去殺生就係慈悲，你唔去偷盜就慈悲，你唔去邪淫搞人哋個老婆你係慈悲，你唔講大話去呃人哋。吓、咁你又 慈悲 系啦，咁呢啲系佛教讲个五戒里边嘅吓，就会唔去饮酒，令到自己糊里糊涂啊咁。咁、你受持五戒就喺行为上有个指引啊，我哋要做呢啲嘢。咁因为点解啊？因为我慈悲啊嘛，我唔可以杀人啊，唔可以偷盗啊咁。因为我点解？因为我唔想人哋偷盗，唔想人哋偷我啲嘢、我唔想人哋去打杀我。咁所以我亦都唔应该去咁样对。对对方啦，我哋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咁，勿施于人啫嘛。慈悲，你有一个慈悲嘅心，就你要明白到，我唔中意俾人闹，我唔中意俾人杀，咁人哋都唔中意俾人杀，唔中意俾人闹嘅啫。我唔中意俾人偷嘢，咁人哋都唔中意俾人偷嘢嘅。 那个偷嘢咧，唔系净系讲紧真系揾三只手去偷你嘢嗰啲， 系 即系呃人都系偷嘢， 即系欺骗都系偷嘢啦，即系呃人哋个。感情啊，呃人哋啲钱啊，欺骗人哋嘅信任啊，咁都系唔好咯。咁、你自己唔想，咁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啫嘛。慈五戒最紧呢个道理就系、你自己唔想，人哋都唔想，咁你就唔好做。 嗯，其实法师你成日都会讲慈悲慈悲啦，系咪成日都会讲慈悲心呢个话题嘅？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就即系同一啲朋友倾偈，咁佢话佢以前系好好人嘅，咁、但系成日都俾人欺负啦，俾人呃啦，甚至乎咧就系我点样对人好咧，其实嗰啲人咧都系会恶口相向嘅，咁、所以佢而家唔会咁做噶啦，咁。 但我觉得我不嬲讲个慈悲就唔系话即系任人即系 任 人鱼肉啊，任人去冇智慧地咁样去俾人去即系攞利益啊，而系即系识得去。照顾自己啊，呢啲要自己慈悲自己啊嘛，成日俾人闹，点解你慈悲自己咧？系咪？咁即系你要恰当地去处理好佢有，即系我哋成日讲慈悲与智慧啊嘛。 系， 净系有慈悲冇智慧，你就唔襟嘅。 所以头先我喺嗰个过程当中咧，我听到法师咁讲嘅时候，我谂可能上个礼拜有啲朋友啦，即系冇听到我哋做即系嗰个前段啦，佢就以为咧慈悲就系任人哋虾啦， 唔得 啊，任人哋即系欺负你咧，你都系唔还击啦，呢啲叫慈悲。慈悲其实你拍住头先个好 friend 嘅朋友喺度就系智慧嘅， 系啊， 应该翻嚟听埋新闻天气先头，我哋就再倾下有关呢个慈悲观呢样嘢。 Okay. 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婉芬。 好啦嘛，继续翻嚟健康地球人啦，咁啊，继续咧又话显通法师喺度啦，讲开一年两个星期啊，讲慈悲观喺佛法里边点样睇慈悲观呢样嘢啦，其实真系有个修行嘅方法嘅。头先你都讲啦，就系话有晒思想心理准备，就系、对自己，然后跟住咧开始推而广之，由你开始到你屋企人，再推远啲就系你啲 friend， 跟住再推远啲就系众生，跟住再推远啲就系咧你嗰个众生之外就系仲你系好憎嘅人，你都到个慈悲。咁我就同阿法师话：，哇，冇十年八载真系好难做得到。你话唔 使嘅。其實如果你個心態轉咗咧，好多嘢就會翻嚟嘅嚇。咁跟住我哋又再講啦。其實講緊慈悲嘅同時咧，有好多人都誤以為啊，慈悲就係好人，好人啊邊度有進步噶？好人最早死嗰個咁樣，你成日都聽到嚇、啊。即係其實真係唔係嘅一件咁嘅事嚟。 係啊，其實慈悲係真係希望嗰件嘢好啲，希望自己好啲，希望對方好啲。咁你希望好啲嘅時候係唔係得短暫地好啊嘛？係長遠地好啊嘛。譬如話，誒、哎、我息事寧人啊，俾人打餐懵嘅咁。咁你如果俾人打餐懵，成日都俾人打餐懵嘅，咁你就唔會長遠噶啦。 你覺得慈悲即係啲人好慈悲嘅時候啦？嗰、那個即係我哋咩都話，大家慢慢傾啦，或者係我用翻啲社會氣氛咁樣啦。我哋慢慢傾啦嚇，即係係咪公投都好嚇、啊，要點樣去篩選各樣嘢啊？我哋慢慢傾，但係唔得喎，我一定要企硬，要咁先至能夠有原則嘅喎咁。咁唔係你真係慢慢傾啦，我又體諒你，你又要明白先得㗎咁。咁有啲人就話，咁永遠都唔會有民主㗎。即係我用翻呢個咁嘅角度嚇，呢、這個咁嘅話題就係即係一個引子。咁系咪真系？如果我哋单系讲慈悲，我有智慧嘅吓，咁、但系对到最后唔肯，我都冇理付噶。咁我咪退一步，海阔天空咯。咁会唔会系冇进步嘅咧？ 其实我对政治啲嘢就唔系好熟嘅啫，老实。 我系引用一下啫，呢个系。 咁即系譬如话，你有啲嘢系有一啲，即系世界上嘅嘢系永远冇办法，因为世界系有限嘅。人是有利益的矛盾的，咁喺有利益的矛盾嘅时候，点样去磨合啊？点样去分嗰个利益呢？其实是一啲好複雜嘅嘢囉，即係裏面又包括咗權力啦、又加入咗公平啦、又加入咗溝通啦、又包括咗諒解啦，咁係呢啲咁多複雜嘅嘢之下呢，我好難話俾你聽應該係點樣喎，因為即係個情況裏面去 運用 同埋處理嗱、譬如話你而家咁個社會咁矛盾，即係難保有一個人好勁嘅，即係譬如有一個真係好有領導才能嘅，而佢出嚟係帶引到成個思維嘅，咁而攞到個中間嘅落墨點都得㗎。即係但係我哋而家未見到有一個咁勁嘅人出嚟，同大家將成件事擺平咁啊、譬如話你，譬如話我哋睇電視啊，咁有得睇電影啊。兩個黑幫喺度啊仇啊咁，咁啊點啊？跟住去揾 大佬出場啦， 揾大佬出場啦，咁大佬出嚟，唉、你哋搞乜鬼啊？咁你點講完之後好嗱？咁你咁樣服唔服？服咪了件事啦。 即係呢個真係比較問取呢、這個位， 但你未有你未有一個，你因為而家個環境已經係。大家冇咗大佬嘛，亦都冇咗一個可以覺得大家可以 信 得過同埋尊重嘅人，咁你冇咗大家互信，冇咗一個大家可以去協調嘅空間，亦都冇咗一個人可以將件事擺平嘅。 其实当然啦，我觉得其实今晚咧同阿法师倾偈，有时我都唔知点解忍唔住咧，都引用一啲我哋最近喺社会里边成日都争议嘅咩公投嘅事件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就系你打开新闻啦、你成日都会睇得到， 睇到， 好容易会令到人哋心情会麻麻地上到的士，我又听到啲人喺嗰啲时事节目度讨论啦，跟住你其实听唔到对方讲嘢，以前又系咁，而家又系咁，仲比以前再嘈啲添，再令人心烦啲添，咁、所以我就喺度谂啊，我哋今晚一连两个星期讲慈悲。实际上喺我哋，我好明白你讲跟慢慢由自己开始再推而广之，咁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因为我顾唔到其他人，我冇办法改变呢个世界，我唯一可以做嘅就系改变自己 啦。你改变咗自己，其实你改变咗世界，因为你系个世界嘅一部分嚟噶嘛，咁你其实你已经慢慢改变咗个世界，你下次要个世界改变就唔得咯，咁你改变到嗰啲咪改变嗰啲咯，系咪？你改变到 要个人好积极咯，要个人好正面嘅态度咯，要培养经常要培养自己一个好正面嘅态度， 系啊，所以头先讲话修行，生系就系不断地去培养，不断去培养一啲好嘅情绪，好嘅见解。咁你有个好嘅情绪，好嘅见解，去到啲混乱嘅情况嘅时候，你先至唔会乱。因为你自己稳定。 你点样睇一个好嘅见解同埋好嘅即系所谓培养到好嘅智慧啊？即系你喺个过程里边，你系用咩方法培养到自己有一个好嘅见解 啊？好嘅见解其实喺佛教嚟讲系即系。同慈悲心是关键性的东西的、我们叫好的见解就叫做正见、正见相对于就邪见，但是正见本身就很多层次了、比如说正见本身就比如说人就有生老病死的，那这个正见来的嘛、事实上嘛，你说、我希望我长命百岁，其实这些是自己骗自己的、 咁所以政见其实系首先我哋佛教嚟讲就系你嘅见解系咪如实， 嗯， 系咪真系系咁？譬如话人系有生老病死，点解我要话呢件事系啱咧？因为佢真系咁样， 嗯， 我客观去观察啲嘢系咁样，咁我哋话如是知如是见。即是我哋如是咁样样，我就系咁样去知同埋咁样去睇。咁你如果冇咗呢个如是知，冇咗呢个客观嘅观察， 嗯， 而有好多自己嘅臆测啊， 嗯， 自己应该个偏差嘅见解諗法啊，咁，啊，你嗰陣时候呢就嗰啲就叫做不正见。咁， 嗯， 所以我哋系客观嘅睇法啦， 嗯， 深入嘅了解啦，但系如实嘅角度同一个即系你好多时好多角度嘅，嗯，我咁样睇又得，你咁样睇又得。 系。 咁你都仲要喺呢个如实嘅角度里面呢就要加样嘢， 嗯。 我咁样嘅睇法，我咁样嘅见解係要为自己同埋其他人都带嚟长远嘅幸福嘅。 嗯。 咁即係成日两样嘢。乜嘢叫做正见？第一佢係要如实嘅。佢係真係咁嘅， 嗯，佢係真相嚟嘅， 真相嚟嘅，嗯。我哋唔鍾意啲即係自己呃自己，嗯，或者人哋呃自己，自己喺度自己欺騙自己，咁， 嗯， 樣唔得。咁所以係如實嘅。第二，你咁樣嘅見解，你要為自己同埋其他人都帶嚟長遠嘅幸福。 嗯， 有時你見到啲嘢係咁，但你都唔做， 嗯， 因為會令到人哋唔開心。 嗯， 譬如話人哋啱啊，有俾人炒魷魚。啊，乜你俾人炒鱿鱼啊？咁即系你就虽然有啲嘢 事实 你都系唔好讲，你话啊，真系唔好彩啦。咁，即系体谅下啲说话。咁， 嗯， 即系有时唔系话啊，乜你死老豆啊？咁， 嗯， 即系乜你跛脚啊？咁， 嗯， 咁即系你有一个长远嘅利益，有一个慈悲嘅心去做一件事。咁，嗯，政见唔系大晒嘅，我哋好多时话 系真噶嘛？点解唔可以讲啊？ 系啦，唔得嘅。我哋话系， 嗯， 我哋好多时候得理不饶人， 嗯， 一个有涵养的人就是得理且饶人， 嗯， 那就高了。 是，即是刚才我为什么会这样问啊，即是法师呢，有时我自己都会很迷失的， 嗯， 即是什么是叫啱的呢，什么叫做不啱，嗯，譬如早前曾经有个事件呢，就讲即是美丽华女云，那在这个去到越南的时候，那艘的游轮因为游轮客啦， 是啊， 那去到下龙湾就落不到船这样，嗯，那跟住有些人就有些旅客啦不肯落船， 是啊， 跟住他们就会讲就是说如果我落了船之后呢你就不会跟我倾啦，那他都阻了其他很多旅客， 是啊， 那你说事实上是不是真的，可能是真的， 啊， 真的他落了船之后他的 bargaining power 很小， 啊， 彩你都傻了，說真的， 啊， 当然你可以从民事的途径去追讨都不顶， 嗯， 我就想想究竟真理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合适的做法呢？你摆慈悲心，哪个才叫做摆得啱的慈悲心，虽然你每一次都跟我谈这件事你都会讲，你就会说刘远芬，每一个事件都要按事件的处理，但有时真相和即是真假是好难分的。 无有定法啦嘛，我哋叫。 嗯，应该讲下呢个无有定法先。 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远芬。 其实除了刚才我啱啱讲的这个的即邮轮事件，嗯，我最记得有一次我看一个新闻，到， 嗯， 今天为止我都不知道那是真理还是歪理， 是 就讲到在内地啦，有一对的年轻的夫妇， 嗯， 在结了婚啱啱结婚没几耐，他们大家有个决心， 嗯， 我很希望在三年后我买了一层楼， okay， 但是呢其实要买一层楼要给首期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那这两夫妇就节衣缩食啦，每天只可以用5元而已，不去街什么地方都不去，咁就淨係一路默默咁样储钱，三年后佢哋真係储到钱， 嗯， 我睇到呢单新闻嘅时候我自己真係真心讲啦，我觉得嘩好劲啊，有决心所有嘢都係做得到嘅，跟住呢喺网上呢反而呢有好大嘅一面倒呢，即係都几大嘅声音啦，就讲地产霸权啦，咁咁我有一次我自己搭的士嘅时候我就同个司机倾开偈，我就话我睇到呢单新闻我心里面呢我心里面都觉得好忐忑，因为我觉得啊，我觉得呢对夫妇其实佢哋好坚毅， 难过佢、最难嘅时候，你话佢嘅生活啊嗰样嘢，你可以话，唉，可以分五年住，咁你咪唔使咁辛苦咯。但系佢哋决定噶嘛，佢哋可以咬紧牙关，三年就三年啦，总之就储到首期，搵翻自己安乐窝。但系跟住原来成个嘅报道出咗嚟，当然啦，呢、這个报道点解会出嚟咧？就唔知喺新春期间咁，官方咧特别做咗呢个古仔，咁都可能系想令到我都有呢个谂法，就是、哇，坚毅就可以成功啦。咁我就俾佢即系都系有呢个咁嘅感染力。咧感染咗呢个咁嘅方向嘅，但系网上更加多嘅讲法就系地产霸权。 嗯， 喺我心里边，我唔知道真理同歪理系乜嘢。 唉，其实真系无有定法。刘远芬，其实因为好多嘢，嗱，我哋好容易咧就系唔系黑就系白，但系啲嘢系灰嘅。 系， 咁同埋佛陀好多时讲咧，就系讲中道，即系你唔好话左，唔好话右。亦都唔係中，而係你喺對明白事理嘅時候呢，你係要去恰當地去處理。咁你剛才講緊個問題係地產霸權啊，或者係要即係 堅毅不屈、啊、 堅毅嘅不威啊咁。喂，呢啲係講緊乜嘢？呢啲係講緊經濟制度。即係我哋係應該由呢、這、一個我哋香港以前係以前冇，大家都話呢個自由社會啊，呢、這個 safe fair 啊，呢個自由呢、這個自由經濟啊、自由經濟係咁啦。嗰啲地產佬話我合曬法嘅喎，咁我政府係咁，我有個遊戲咁，我打波咁、我有權殺你就殺你咯，做乜啫？係咪？ 殺波就殺波， 殺波就殺波，使乜打波嘛？係咪、我做生意就係賺錢嘅啦。我 佢遊戲規則俾我咁樣做， 我咩規則咁做啊？我賺錢我先養到幾人？我養緊三萬人喎，嗰三萬人等我開飯喎、我要賺錢等佢開飯嘅。如果三萬人失業，大家都衰啦，係咪咁？咁但係你話調翻轉頭啊，你又地產霸權喎、咁又係嘅喎，咁所以其實你係咪即係社會制度應該係咪一個應該係一個多啲民即係呢個民主制度多啲，乃至到呢個社會即係福利多啲嘅社會咧，抽税多啲咧、譬如話好似北歐嗰啲國家嚇，佢哋嗰個北歐嗰個制度係可以去，即係嗰啲有錢佬係好多税噶嘛。但我哋香港係十幾個 percent 嘅啫嘛。咁係咪即係我哋而家想個社會行翻呢一個社會制度、社會福利制度嘅社會咧？咁如果大家覺得係咪？社會福利制度咯，因為個制度本身係咁啊嘛。咁而家我哋討論緊個社會制度，我哋應該係一個社會主義多啲啊，定係呢個我哋香港行咗咁多年嘅呢、這個自由經濟體系，只有大家你有能力賺錢你就賺錢。咁我哋係咪將成個社會制度改一下咧？咁呢啲係可以討論嘅。咁所以係攞個平衡啲，其實我都覺得個社會個貧富係懸殊嘅。呢個貧富懸殊幾身對個社會個長遠利益係唔好嘅。咁所以其實應該喺上面嗰啲有錢嗰啲人拉返啲錢落嚟嘅。其實我有啲嘢成日我都有啲叫做咩社會主義嘅諗法嘅呢。就我覺得咩嘢呢，我唔知，可能有啲有錢都聽到我好唔鍾意。我覺得呢啲嗰啲收租嗰啲人嗰啲業主呢是应该要加啲多，要抽佢多啲税。 等我加得咁过瘾啊啦！ 因为点解咧？嗱，你要去做医生，你就算你开间铺头卖金银珠宝都好啦，喂，都烦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你都要要开请人啊，要买货啊，要卖货啊，咁又卖告白啊，好多嘢搞啊！但个业主做咩咧？ 佢就买一铺翻嚟咯， 买一铺翻嚟咁或者。唔係佢買返嚟阿爸正落㗎啫，阿爺正落㗎都得㗎嘛。咁佢就冇冇眼腳囉，咁個個月喺度收租。但係而家賺得最多利益嘅就係佢喎。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對呢一個收租嗰、那個而家叫物業税呢，我覺得加物業税係合理嘅。我實俾人打死。 同埋我都好笑，其實即係同我法師傾偈嘅時候呢，有時真係忍唔住喎。即係我哋雖然你話係一個心靈健康嘅部分，好希望透過我哋嘅節目裏面呢，講下我哋點樣喺生活裏面有咁多嘅壓力，點樣去透過即係唔同嘅方法去令到自己生活快樂。咁但係有時真係嘅，其實你講緊係好多好多生活上面有好多灰色嘅地帶，亦都好真心咁講，亦都係一個好社會上唔單止係我哋啦，政府嘅政策啦，都令到呢個城市嘅人快唔快樂啊。咁亦都自己呢個城市嘅公民有冇盡好自己作為一個公民嘅義務，有冇管理好自己，有冇管理好你嘅家庭，管理好你嘅人際，甚至乎係管理好你嘅財政嘅問題。 再推而广之，再谂嘅时候就系、是，有时咧我哋见到因为个嗰、那个社会有好多嘅问题产生嘅时候，令你有好多思考。即系当我讲慈悲慈悲，咁我究竟应该对边啲人系叫慈悲？对自己慈悲嘅时候，咁有时都系可能我会都影响其他人噶、哦。 其实我哋一路讲紧慈悲同我哋。一个慈悲心同嘅行为，首先要分开嚟讲。我哋培养好个慈悲心咧，系一定要需要嘅。咁你有一个慈悲心，而系自然有呢个慈悲嘅行为嘅。咁当然慈悲一定要夹住嗰个智慧，唔好成为一个即系 迂腐 嘅嘢啦。咁所以其实系慈悲系一个好嘅心态去做一件事咯、一个慈悲嘅心去做一件事。咁你做嗰件事嘅时候，可能系可能系，譬如话我。譬如话头先话要推行社会主义系慈悲嘅行为、或者唔系推行民主系社会主义嘅，或者推行呢个资本主义系呢个 慈悲嘅行为。 咁、其实系不同嘅人有不同嘅谂法嘅，系咪？咁所以我觉得系首先我哋要搞好个心咯。但如果大家真系个慈悲嘅心，系去对一件事嗰阵时候，唔系一个私心，唔系一个谋财害命嘅心去做嗰件事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傾啊！ 仲有好多个讨论嘅空间， 因为我哋 仲有个你有个机会俾人去表达。 系啦，因为我哋唔系好仇视啊，或者好鄙视咁嘅心态去沟通。咁我哋慈悲嘅心，我系真系为件事好嘅。我真系为嗰件事好嘅时候，你就即系、就是、你。问题大极都有个谱嘅、你至少唔会真系打揸人杀人放火啊嘛，系、咪？咁所以你乜嘢决定其实冇乜所谓嘅，个社会大家同意就得噶啦，系、咪？咁我哋吓，我哋多啲社会就系、是、我哋社会多啲社会主义啊，唔系多啲呢个资本主义或者多啲乜乜乜咁，大家同意咪得咯？你砌得掂噶嘛？你不你砌嗰个过程就唔好咁仇恨啊，和諧啲啊，咁樣先至會好啲囉。 係咁啊，當然啦，頭先即係我覺得都好有意思嘅，喺一連兩星期裏面呢，即係當我討論到有關即係慈悲觀呢樣嘢呢，因為你成日都講就係慈悲觀對我哋內心嚟講呢，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改善身體啦，改善內心嘅一個好重要嘅方法。但問題慈悲唔好單純得個慈悲喎，你都需要有智慧嘅。但睇智慧呢樣嘢呢，其實我哋係要有一個真係有一個方法嘅，有知識加上我哋嘅人生嘅閱歷啦，然後真係要加上你所謂嘅政見去睇呢件事。 一定要啊，你冇政見就唔得。 咁但呢個政見呢，真係需要你好好咁樣去了解乜嘢叫真正嘅政見囉。嗰個政唔係政治嘅政喎。 是 正確的 正 咁、所以真的有很多嘢西不是咁三言两语，是要每一个部分是每一个部分去理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是真的不是容易 的，所以學佛即是你知道我在香港大學的有个佛研究中心、其实我們最初希望去有呢個佛研究中心嘅時候咧，我哋諗住啊，一年可能有十零有人嚟申請啊咁。咁、但係後嚟我哋而家嘅收生其實都係有一定嘅人數。咁、我哋點解會見到咁多人嚟申請呢？其實好多人係嚟我哋讀書嗰個過程咧，喺讀佛學嘅過程咧，揾到佢自己嘅生命嘅出路，揾到佢自己人生嘅定位。咁、所以我哋都好鼓勵啲，即係我哋覺得係啲同學。畢咗業之後咧，其實係佢哋唔肯走嘅，佢哋就翻嚟不斷去上堂，就係佢哋喺我哋研究佛學啊、讀佛學個過程咧，佢哋揾到好多佢哋嘅另外一個角度去了解人生同埋個社會。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裏面都希望是一個起步點，這樣給醫生機旁邊的聽眾聽，我們講的慈悲心其實是什麼來的、不是一個三言兩語三個字就是慈悲心，心態上的轉變我都很相信法師所說，你心態上有轉變，你行為會跟著轉變的， 一定會的， 當然你會遇到困難的、有時你都會好像我剛才那樣，我經常都很混亂的，我不知道應不應該慈悲的這個位置但我覺得一路做一路學咯， 還有有時很多事我們不用急的、 okay。 睇下啲嘢就会得㗎喇，慢慢嚟。 好，咁啊，多谢晒法师，咁啊，下星期再倾啦吓。 好， 拜拜， 拜拜。 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健康地球人。